解开的两难。哦，聊了断，圆了谎，莫道当时已惘然，就让你和我转个弯。痛一回，路一转，此情何苦望断肠，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。哦，聊了断，圆了谎，莫道当时已惘然，当作生命里最美的转弯。